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35章国王十字车站第115集。 邓布利多轻轻吸了口气，开始动情地哭了起来。哈利伸出手，还好他发现自己能碰到对方，他紧紧地抓住邓布利多的胳膊，老人慢慢地控制住了自己。 后来格林德沃逃跑了，这是除了我谁都能料到的。他消失了，带着他争权夺利的计划，他虐待麻瓜的阴谋，还有他寻找死亡圣器的梦想。而我曾经在这些梦想上鼓励和帮助过他，他逃走了，我留下来埋葬我的妹妹，学着在负罪感和极度悲伤中打翻日子，那是我耻辱的代价。许多年过去了，我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传言，据说他弄到了一根威力无比的魔杖。那个时候魔法部部长的职位摆在我的面前，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我当然拒绝了。我已经知道不能把权力交给我。 可是你会比弗吉和斯克林街要好，好得多。 哈利大声说。 是吗？ 邓布利多语气沉重地说。 我可没有这么肯定。我年轻气盛时候的表现就证明了权力是我的弱点，我的诱惑。说来奇怪，哈利，也许最适合掌握权力的是那些从不钻营权术的人，就像你一样，被迫担任领袖的角色，在情势所逼之下穿上战袍，结果自己很惊讶地发现，居然穿得很好。而我，待在霍格沃茨更安全些，我认为我是个好教师。 你是最好的。 你很善良，哈利。在我忙于培养年轻巫师的时候，格林德沃召集了一支军队，人们说他怕我，也许是吧，但我认为我更怕他。哦，不是怕死。 邓布利多回答哈利询问的目光。 不是怕他用魔法对我的加害。我知道我们势均力敌，或许我还略胜一筹。我害怕的是真相。你明白吗？我一直不知道在那场可怕的混战中究竟是谁发了那个杀死我妹妹的咒语。你大概会说我是懦夫。你是对的，哈利。我从心底里最害怕的是得知是我造成了他的死亡，不仅由于我的狂傲和愚蠢， 而且还是我朝他发出了那致命的一击。我想他是知道的，我想他知道我害怕什么。我拖延着不见他，直到最后，我再不露面就太可耻了。人们在惨死，他似乎不可阻挡，我必须尽我的力量。唉，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决斗我胜利了，我赢得了那根魔杖。 又是沉默。哈利没有问邓布利多有没有弄清是谁击毙了阿丽安娜，他不希望知道，更不希望邓布利多不得不告诉他。他终于知道了邓布利多面对厄里斯魔镜时会看见什么，知道了邓布利多为什么那样理解魔镜对哈利的吸引力。他们默默地坐了很久，身后那个生命的呜咽声几乎不再使哈利分神了。最后哈利说， 格林德沃试图阻止伏地魔追寻那根魔杖，他撒谎了，你知道，谎称他从没得到过它。 邓布利多点点头，垂眼望着膝头，泪水仍然在他的弯鼻子上闪闪发亮。 听说他晚年独自被关在纽蒙加德牢房里时流露出了悔恨，我希望这是真的，我希望他能感受到他的所作所为是多么恐怖和可耻。也许他对伏地魔撒谎就是想弥补，想阻止伏地魔拿到圣器，或者不让他闯进你的坟墓。 哈利插言道。邓布利多擦了擦眼睛，又是短暂的沉默，然后哈利说， 你试着用过复活石？ 邓布利多点了点头。 那么多年之后，我终于发现他埋在冈特家的荒宅里，这是我最渴望得到的圣器。不过年轻时我要他，是因为别的原因。我昏了头，哈利，我忘记了他已经是一个魂器，忘记了那戒指上肯定带着魔咒。我把它拿起来，把它戴在了手上。那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就要见到阿丽安娜，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告诉他们，我心里有多么多么悔恨。我真是个傻瓜，哈利。那么多年之后，我竟然毫无长进，我根本不配同时拥有全部的死亡圣器，这已是多次得到证实的。而这是最后一次证明。 为什么？ 哈利说， 那是很自然的呀，你想再次见到他们，那有什么不对呢？ 也许100万人中间有一人可以同时拥有全部圣器，哈利。我只适合拥有其中最微不足道、最没有特色的。我适合拥有老魔杖，而且不能夸耀它，也不能用它杀人。我可以驯服它，使用它，因为我拿它不是为了索取， 而是为了拯救别人。而隐形衣，我拿它完全出于无聊的好奇心，所以它对我不可能像对你那样管用。你是它真正的主人。对那块石头，我是想把那些长眠者硬拽回来，而不是像你那样让他帮助自己实现自我牺牲。你才真正有资格拥有生气。 邓布利多拍拍哈利的手，哈利抬头看着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忍不住，现在他还怎么可能生邓布利多的气呢？ 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 邓布利多的笑容在颤抖。 我恐怕是想用格兰杰小姐来牵制你，哈利。我担心你发热的头脑会支配你善良的心。我很害怕，如果你一下子面对关于那些诱惑物的真相，你会像我一样，在错误的时候，为了错误的理由攫取圣器。在你拿到它们时，我希望你能安全地拥有它们。你才是死亡的真正征服者，因为真正的征服者绝不会试图逃离死神，他会欣然接受必死的命运，并知道活人的世界里有着比死亡更加糟糕的多的事情。 伏地魔始终不知道圣器吗？ 我认为是的，因为他没有认出复活石，而是把它变成了一个魂器。不过即使他知道圣器，哈利，除了第一件，他恐怕对别的都不感兴趣。他会认为自己不需要隐形衣。至于复活石，他想换回哪位死者呢？他惧怕死者，他不懂得爱。 那你料到他会寻找那根魔杖？ 自从你的魔杖在小汉格顿的墓地里击败了伏地魔的，我就相信他会这么做。起初他担心你是凭着出色的记忆征服了他，后来他绑架了奥利凡德，发现了孪生掌心的存在，他以为这就说明了一切。可是借来的魔杖依然不是你的对手。伏地魔没有问问自己，你身上有什么素质使你的魔杖变得这么强大，你具备什么他所没有的天赋，而是想当然地去找那根魔杖，那根传说中打败天下无敌手的魔杖。他对老魔杖有强烈的执念，如同他对你的执念一样。他相信老魔杖会消除他最后的弱点，使他变得真正不可战胜。可怜的西弗勒斯， 你安排让斯内普把你杀死，那么你是打算让他得到老魔杖的，是吗？ 我承认我有这样的意图， 邓布利多说。 然而事与愿违啊，是不是？ 是 啊，哈利说。 在这一点上没有实现。 他们身后的生命在抽动呻吟， 哈利和邓布利多一言不发地坐了很长时间，比前几次沉默的时间还要长。最后，就像雪花轻轻飘落一样，哈利慢慢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 我必须回去，是吗？ 这由你决定。 我可以选择？ 是的。 邓布利多微笑地看着他。 你说我们在国王十字车站，不是吗？我想，如果你决定不再回去，你可以，比如说，登上一列火车。 他会把我带到哪儿呢？ 往前。 邓布利多简单地说，又是沉默。 伏地魔拿到了老魔杖。 不错，伏地魔拿着老魔杖。 但你希望我回去？ 我想， 邓布利多说， 如果你选择回去，有可能他就永远完蛋了。我不能保证，但我知道，哈利，你没有他那么害怕回到这里。 哈利又看了一眼远处椅子底下阴影里那个颤抖抽泣的红兮兮的东西。 不要怜悯死者，哈利，怜悯活人。最重要的是怜悯那些生活中没有爱的人。你回去可以保证少一些灵魂遭到残害，少一些家庭妻离子散。如果你觉得这是个很有价值的目标，那我们就暂时告别吧。 哈利点点头，叹了口气。离开这个地方不会像步入禁林那样艰难，但这里温暖、宁静、明亮，而他知道他要回去面对痛苦，面对丧失更多亲人的恐惧。他站起身，邓布利多也站了起来，他们久久地凝视着对方。 告诉我最后一点， 哈利说， 这是真事吗？还是发生在我脑子里的事？ 邓布利多笑微微地看着他，虽然明亮的薄雾再次降落，使他的身影变得模糊，但他的声音却那样响亮有力地传到了哈利耳朵里。 当然是发生在你脑子里的事，哈利，但为什么那就意味着不是真的呢？